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16号在凯旋门广场举行舞会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。参加者喝着我心飞翔敬爱的将军，星星代表我的心等歌曲旋律跳舞，展现出了庆祝的舞蹈大海。